什么我是如此的冷漠。五月的烟火燃烧后悄悄被黑夜吞没，不再闪烁，没有热情变成了冰河。闪烁，没有热情。